We're gonna give ourselves to love tonight. Lifting up to touch the starlight. And we will savor every second we suspend together. You and I will. You and I will. 22:0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24号周二晚上，也是四月最后一个星期二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刻。 对，也就是说四月天也快完了，马上来迎来五一小长假，三天内小长假，大家准备怎么玩呢？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刚才呢带来第一首歌曲的其实是我右边的女右韩丽，她带来杰森马耶兹啊，应该是没听错的话，这首歌应该是 When You Love Someone。 为什么我放第一首歌呢？ 因为今天我没能及时赶到来放第一首歌曲，但是如果说我没来的话，你们能听到第一首是杰森马耶兹，我相信你们以后说啊，那干脆如果韩丽手里也有这样的好听的歌曲，干脆让韩丽开场吧。 还以为我这没有欧美好听歌曲啊？ 估计是不常见啊，所以 我跟你讲， 今天终于 有好多呢，我都藏家里了。我打算等我老了的时候，找个地儿放。 等你当姥姥的时候，找地儿放是吧？好吧。 不管怎么样呢，今天这个开场哈，还是要营造一种大家这个星期二了啊，心气儿还是要足一点。 对， 而今天晚上的照片呢，是我们两个的合影啊。我看了一张合影呢，我就有种感慨哈， 终于可以让自己当一次前镜头的主角了，对不对？你不能老是我独，然后或者是我抢镜。 不，以前也都是我在前面，都是我拍嘛。 那是也是。 我只是感慨好久没有拍照了啊。另外就是说，我这顶帽子真的戴的时间太长了，打2011年有微博开始我就戴着它，都7年过去了，我还戴着这顶老帽子、啊。 愣没戴破。 就是，这我怎么一个帽子能戴那么长时间呢？ 那是有点。你这，你这个感觉让我感觉我怎么？一个人我能驾那么长时间，是同一个道理， 就是很长情。同时呢，可能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东西吧，还是比较慎重哈。当时真的是斥资买的，所以如今呢，我找不到真的能够比较，就是再合适于我的脑袋，然后达到同样效果的。 当时对于您来说，这是一小轻奢的那个价钱，您去买的是吧？ 对， 明白了。 各位也知道，我在老毛帽子面前哈，就是买的就是相当的这个。当年哈敢那个对自己下狠手，这顶帽子呢也是当时下狠手啊，都是下狠手的。所以有时候呢，如果这件东西你反反复复去看，你真的很喜欢它，然后价钱可能略微比其他的同款是要高一些的话，我跟你讲啊，这个质地各方面啊，它还是有原因的。 人啊，还是应该给自己准备几顶好帽子的。一呢，它确实是保住脑袋，它保 暖的时候嘛。 第二，这是第二，第一它确实是起到最根本的作用，人的那个70%的那个热量从脑袋上如果散出去，不散出去的话，你能保住很多很多热量的，这是一个这个御寒的好办法。第二呢，就是美观大方，包括遮丑啊，没洗头什么，这个也是非常 没洗头，没化妆，然后另外呢，就是发型剪丑了，对吧？自己改变发型。嘚瑟等等等等哈， 讲究这啊，尤其是他们东北人讲究戴个帽子，帽子是必须得给自己。 好像你们北京人不爱戴帽子似的。 最早的时候呢，真的也就是上了岁数啊，有一定的那种官位啊地位的人，他戴的礼帽，那是最早老北京人的，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再往后呢，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真的不是。 不是很在意，不是很讲究戴帽子，就是北京人。再往后，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那些帽子都是很厉害的人物。最早的时候你不能说倒清朝，就清朝就是人也又是人手一顶那小扣在脑袋上的小瓜皮帽。再往后就很长一段时间真的是没有。 而且我问问你啊，你帽子刷吗？ 帽子当然得刷了呀。 对啊，我这帽子你想连刷带洗七年过去了，帽型依然还在， 可以。 上面的小珍珠不是小珍珠啊，小贴的那种片片一片都没有掉。 Duran Duran Before the Rain， 在下雨之前，来自杜兰乐队。在下雨之前 ，Before the rain， 来自 Duran Duran。在下雨之前，我们能干什么呢？我要知道明天下雨，我估计我得先把自己今天的这车推进车棚啊，然后没扇好的东西扇好，在外面的东西能推进来的都推进来，然后给孩子准备好明天雨鞋、雨伞之类的啊，这是他最爱玩的东西。 你看， 不同年龄段哈，还有不同的角色，大家在下雨之前所准备的和想的完全不一样。 你是怎么着？在准备一个雨中曲，准备给自己放一下？ 我应该没有任何觉得，只是觉得温度可能会低了哈。 错了， 加个衣服。 我敢保证，你是想干什么呀？岳鹏要吃火锅去喽，吃麻辣烫，这肯定的。 这些年在你印记中的我就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一冷天你肯定就干这个去，你肯定找茬啊，你都找不着吃火麻辣火锅的这个 茬。不过还早年间还确实是这样啊，四十岁之前还真是有这样的心气儿，但是四十岁之后呢，我觉得好像真的不太愿意这个时不时的往外窜了哈， 不是很好招揽顾客们来吃是吧？ 就更多喜欢 自己请客都没人来， 享受静啊安静的时光了。刚刚呢，这个在这首歌之前哈，叨唠了半天，我觉得其实一个物件呢，你的使用的年份哈，还有这个你对它的感情，其实也反映出一个人的你的审美啊、价值观呢等等等等。 对， 我刚才跟他讲了，我说我这顶帽子确实用了很长时间，包括我那顶老毛帽子哈也很长时间。价钱真的不便宜，确实哈， 不便宜。 对，而且我这个牌子我现在都找不到了。 这种牌子就是，可能是那个季度 那一些时期 卖完了，他就不再做这些。 对，而且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年轻的时候愿意带个花样啊，各种样的颜色啊、造型啊，只要好看就招呼着，可能不太计算价钱，只要便宜一点哈。 结果嘿，你还别说， 都浪费掉 了，他就没有花钱的不是。 是啊， 忽然发现原来花了这么贵的一顶帽子钱，它洗不烂，怎么它都能戴。 当然，这个过程中你要了解自己，你如果是一个看东西容易看腻的人，你肯定不要这个，就算这顶帽子很结实你也不会戴它的。像我等十一月出生的女子或男子哈，可能对于自己觉得遇到一件不容易的东西可能会爱护有加，同时也会拥有很长很长时间。 对啊， 因为毕竟不是一个头型很正的人，不是人家那种买帽子很容易买到的人。 跟人品有关系？ 不，这个没有，跟脑袋脑型有关系。就是小脑瓜，什么帽子一扣上去就跟一个荷叶一样，就很少买到那种合体的。所以如果遇到的话， 你说这个就是东方人这个扁脑型啊，或者小脑型啊，经常遇见的一些那个遇见一些尴尬或者是苦恼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买一头盔，它肯定是它变成一个基本上是欧款的话，那它就是一个长形的那种蟑螂脑袋的。后来我发现啊，只有现在的孩子，比如说我闺女啊，或者是那个我儿子啊这类的，他长大了以后他才是这种长脑袋。以前就是讲究个睡扁脑袋，现在讲究个睡长脑袋，结果他变成以后这种帽子这种头盔只能是我们下一代的人，他有那种脑型的人才能戴。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我还算是一个很勤俭的人吧哈。来你看啊，有图有证据，2013年我就戴了。 2013年就在哪儿？ 我就通过这个微博哈，能够找到当初的一些这个留下的痕迹哈。 对，当年你这个照片上呢，我估计啊，围脖早没了，眼镜也换了一茬又一茬，早烂了啊，头发早就剪过好几旬了，就这帽子还在。 首先，眼镜当年是丢了， 丢了， 没办法。耳环也真的是因为我当时戴了一个Hello Kitty 的耳环，然后也是送人了，觉得年纪大了， 这是最容易丢掉的。 围巾也还在身上 啊，围巾还好。 对，因为这些全都是贼价格不菲， 贼俩便宜。 我购买的原则就是，我不常买东西啊，但是我买一件是一件，在这点上我都以一个快41岁的啊中年女子的身份告诉大家，到了某个年龄段，其实我们需要做这样的衣环保，就是衣服的一种环保，就是不能因为价钱上很便宜，比如说我们在电子网购的一些地方会看到，哦，好便宜，来一件啊，没事儿，穿两天不穿了不要了。这个 真的 不可取， 我还真有这种姐妹们说你媳要如果不嫌弃的话，我穿不合适了。 对， 然后或者是 人懒得会了， 我也说我媳这个她真的是，我一看她要处理掉的东西，我一看这还挺好的，要不然就是处理掉给别人需要的人，要不然就是先紧着你们看看，你们先听。姐妹们一看，哎，跟到跳蚤市场似的， 可高兴了， 哎，好玩哎！你洗这干嘛扔了呀？那边就往身上披，这真是挺好的。 都是因为当时买的时候价钱不是很贵哈，所以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了。所有在你身上展示的，其实都是你的一个内心里啊，你对美啊，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回应。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根据自己的内心的这个选择，还有你的收入哈， 嗯， 选择适中，甚至要品质好一点的。我希望男左女右们在越小的时候意识到这一点，其实你是更省钱的。 能绿色则绿色，这对你来说，对所有的世人来说，福报都很大，对吧？ 对呀、 啊。回不去昨日甜美的细节，才让今天又沦陷。你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等着谁，却惊觉无法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中盖了座花园，把你的一切都种在这个地点，却相遇照着我一夜红不成梦，每根头发都失眠。天空啊，究竟在思念谁？是不是都和我一样，回不去昨日甜美的细节，才让今天又沦陷。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固执等着谁，却惊觉无法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中盖了座花园，把你的一切都种在这个地点，却是的期盼你是我仅有的爱。你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固执等着谁，却惊觉已无法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中盖了座花，都种在这个地点，像条鱼守在里面，守着花影藏在里面。 来自苏打绿的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可能老听友一定知道，叫做无眠啊， 来自清风的嗓音啊，一听就是。 哎，你说如果不做男左女右的话，你是不是都不知道苏打绿的主唱叫清风？ 我应该不是很，就是每次都那么能熟络的，那么熟悉的说出来啊。但是我可能会说，哎，这苏打绿的歌，这是我估计能行，因为他那个嗓音比较那个特殊嘛，就比较特点。但是你再往下问，你说你知道这个乐队都谁是谁吗？那我可能就有点晕了。 就是说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每天的渗透哈，你真的不要小觑这种力量哈。 嗯， 就像我之前，我们这档节目之前虽然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电视广应该电台购物节目哈，但是我就天天在这个直播间听， 你这不管 我天天听啊、哦，我就知道海参是温补的、 嗯、 可以天天都吃， 吃完了爸爸劲儿大 还可以 爸爸劲儿就大 还可以海参炒鸡蛋、我以前都不知道呢。 反正啊，这个就是跟小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你要感兴趣的东西你一定会记住，你一定会去探索它，甚至去学的很精，在自己的这个能耐库里边增长这个记忆。你要不感兴趣的东西，就像你说的，你听上10年 没有， 不会去主动的会说啊，这乐队其他人是谁。你比如说你对这乐队不感兴趣，最最失败的啊，就是很多 滚圈的朋友跟我说，你跟韩立做这个节目， 摇滚圈好吧？你 对， 给我说利索了啊！ 你跟韩立做这节目，你现在问问他 Led Zeppelin 啊，都是 谁？ 谁 呀、啊？大哥， 谁 让我问？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喜欢。 你问问他，这是最失败的。为什么？因为你跟他耳边你有耳闻目染十年了，这种元老级的摇滚乐队，应该知道。就比如说。记住他就相当于记住 Beatles 这四个人是一样的，从 John Lennon 到那个 Paul 到这个 George 到那个 Ringo， 这四个人的名字如果你能说得出来，那你怎么会让他 Led Zeppelin 那四个人的名字说不出来呢？我说，哎，我就是啊，他不感兴趣，他就 说不出来。我这边华语歌坛有多少女歌手，你都给记混了，对不对？ 我说他就是不感兴趣，所以他就说不出来。 啊、对，这是，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为了节目的这个效果哈，这个硬去记呀、啊、或怎么样也 OK。可我真的觉得，在这个听觉的世界当中，真的是你的耳朵去选择你所喜欢的， 对 吧？对， 肯定是这个，就像。我想让孩子去，就是我想象中啊，他必须是一个钢琴的一个高手啊，我全家都搞这个，他去上来他就来，结果你看他不感兴趣，他坐在那儿他要磨死那种感觉的，我要死了那种感觉，所以他就是不感兴趣。 乔布斯到比尔盖茨都是给大家灌输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真正所热爱的事情啊，这个是特别特别的难能可贵的，甚至是只有这种信念才能最终来帮你啊克服所有在这个前进的路上遇到的困难，因为你是为自己的热爱去做这个事情， 一定是这样的。 嗯，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做自己真正所喜欢的事情。好消息，好消息，我们的今天晚上1549红已经挑选出来了，但是他的名字真的好长啊！ 你挑的啊，这个人叫做， 因为没别人求啊， 叫做简。啊，就简爱的简爱的那个简啊，简爱当时翻译出来的叫简爱 陈 JY， 就 叫 Jane 好了。好，谢谢你今天晚上当红人。他的理由是，我今晚有时间，我还喝酒呢，我 啊，这人叫陈简，可能 对。我们一会儿见吧。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0:00，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2018国家大剧院5月音乐节，领赏弓弦之美，品味室内乐之魅。5月9日至10日，两台小提琴专场盛大启幕音乐节。9日，弓弦盛宴，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集结吕思清、宁峰、黄蒙拉、陈曦、黄斌、刘潇、帕格尼尼金奖得主同台竞技，名家名琴火热碰撞。10日，琴弦上的中国小提琴经典作品音乐会，力邀老中青三代共奏华夏弦音。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啊，工作学习奋斗。 他今天早晨8:53更新的状态是考试将近，加油。 啊、这个学医 我可以的， 学医一直得考啊，一直得考，学到老，考到老 真的不容易哈。是一个摩羯女啊、今天晚上拜托你了。我们节目里真的以前也遇到过很多医学博士，你记得吗？ 嗯、对，有 是吧？有在大连的一位医学博士， 化工博士，这都有。 等等等等，十多年哈，真是把很多在夜晚里读书的朋友，不小心遇到了高学历的你们。 那绝对， 啊、 你们这随便出手，我们这个疑难杂症就没事了。再随便出个手，配个药什么的，我们这都没吃过。 场面非常尴尬，最怕空气突然的 安静。我不会让你话掉地下的，因为为什么呢？紧接着下来的就是你姐姐出场，韩美。那今天通知她到楼底下拿快递，啊，有这么一事儿。然后呢，她就下楼看那快递员在那儿啊，嚯，大盒子小盒子的，一堆一堆的在那儿啊，就找这啊，您的名是哪个？我叫韩美啊，一直找啊。快递员一直在大盒子小盒子里一直找不着韩美，哎呦，翻来翻去啊，最后呢满头大汗转身问你姐，你是不是小贱货？和 Ella 合唱的这首歌叫做《来此为爱》，Came here for love。韩美，你姐倒也不恼啊，真的不恼，这脸一红啊， 这是夸她，我跟你讲， 脸一红跑回楼道里去。这大哥，你咋这么说人家呢？ 好，大哥啊，在后面，哎，您别误，我说您那个件儿是不是小物件的那这个货品啊？ 哎呦，今天在直播间我还真是不厚的笑出来了啊！确实这个短平快啊， 你老能乐， 短平快，而且充满着小智慧哈。好了，22:39啊，希望大家都平复一下哈。我要与大家分享一篇很深情的暖文章。尽管这篇暖文章当中的故事呢，我觉得其实也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过，可能有作者呢把它又引用过来，又给了他一些主题上的升华哈。我觉得真理不怕重复嘛，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将与你再次分享这篇文章，特别的深情啊！让我们先放下手里在做的事情啊。当然，如果你是在沐浴的时候听这档节目的话呢， 怎么着晾着跟那儿 ？Go on 啊 ，Go on 啊，你 Go on 啊，我们来 晾干了听你这个。 没有，其他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在听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走神了，你懂吗？就你原来在干的那件事情，你可能不想干了， 嗯， 你就想听完， 这倒是有可能。 这篇文章就想听完啊，就这么厉害， 就这么厉害， 就这么厉害， 好吧？ 主要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厉害啊，不是我讲的多厉害。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因为相欠所以遇见。我一直很相信一句话，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你一些什么。万千世界，茫茫人海，无论你走到哪里，经历什么样的经历，遇见什么样的人，发生怎样的故事，一切都是该发生的，是你该路过的风景，也是你该到达的地方。这一场旅程会让你有所失，也会让你有所得，但他们都在塑造一个全新的你。人一生会遇到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识的概率只有千万分之五，相知的概率只有10亿分之3。这么微乎其微的几率，却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上演。哪有什么偶然？世间所有的相遇皆有因由，就像佛家讲，若无相欠怎会相见。既然如此，那便怀一颗平常坦然之心去对待发生的一切，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到了告别的时候便认真地道声再见。曾听人讲，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是什么感觉？大概就是进一步没资格，退一步舍不得，连对方的喜怒哀乐都要从旁人口中听说。朋友就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爱过，痛过，哭过，笑过，最后没结果。很久很久之后再提起旧人，朋友说，其实时间久了也就释怀了，可能是哪辈子欠了他的，要这辈子来还，就当是情债一场，现在看开了也就好了。如果你还没有放下那个已经成为过去式的人，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有位书生，自和姑娘定亲以来关系一直很好，书生以为他们会举案齐眉，白头偕老，可未等成亲，姑娘却离他而去，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书生很气愤，去问高僧，明明我们彼此相爱， 为什么他却要选择别人？ 高僧说，一切皆有因果，一切都是宿命。书生不明所以，高僧又给他讲了个小故事。很久以前，有位女子失足落水，她的尸体漂流了很久，才被冲到一处偏僻荒凉的岸上。她衣不蔽体，在水中泡久了，有些浮肿，看上去有些吓人。有些行人路过这里，只看了一眼，便匆匆离开了。之后第二位行人路过，想了想，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覆盖在女子身上，之后也离开了。第三位行人看到女子，心生不忍，便将她好生安葬后方才离去。高僧说，这女子便是姑娘的前世，她的前世遇到过三个男人，你是那个脱下衣服为他盖住身体的人，今生相恋一场，他来还你的恩情，但他要报答一生一世的是那个将他埋葬的人啊。书生了然，放下了心中的执念。故事讲完了，不知道你心里是否也想到了几个人，也许是擦肩而过的路人，也许是爱过的旧人，也许是天天相对的枕边人。因为相欠才会相见，这一场因缘结果都是必然。人这一生兜兜转转，都在找寻自己的另一半，但就像故事里的那个女子，谁都没有预知功能，只有当那个对的人在对的时间出现在你面前，你才会明白张爱玲说的那种感觉，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正巧赶上了，那也没有什么别的可说，我有轻轻问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所以没有什么可遗憾懊恼的，遇见一场已然是莫大的缘分，爱对了是幸运，爱错了又何尝不是一种安排。生活中的事情同样是这样，欢喜是恰如其分，悲伤难过同样也有它的道理。因为相欠才会相见，欠得多了这一世便结伴的久一些，欠得少了还完了也就散了。人生漫漫，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路过的风景，经历过的往事，都会使你成为更加温润的自己，使你在未来可以更坦然地走下去。余生，愿你想开，看开，放开，自在一些，且行且珍惜。来者要惜，去者要放。 浩瀚星海中，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为我？为了遇见你， 为了遇见你， 太重， 好狠心 坚持一种梦， 坚持一种梦， 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 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 这篇短文章，我相信你在很多的地方大概也读过，然后这首歌你也听过，但是在这个夜里，可能他们的这个组合是你第一次遇到，就是以这样的四月底的心情啊，又听了一遍这个小故事。我其实这个故事我很早以前就读过，我觉得我还是挺认同的，对吧？因为好多时候，有些人在失恋之后会说，为什么他昨天跟我还那么好啊，怎么第二天突然就把我拉黑了啊？ 只能说上世业力所致，你们缘分已尽。 其实这么想想呢，就能想通了，就是凡事都有一个因果关系哈。在这样的时刻呢，就是当有的人已经是把这件事情和你已经终结的时刻，你如果再苦苦的纠缠，其实结果还是那样，只能把自己的这个最糟糕的一面又给对方放大了一下，对吗？所以我觉得， 就是一旦是有这个裂痕分手的这个迹象，看来是，就是你得考虑一下，干脆就是斩钉截铁的， 对， 基本上是这么选择啊。 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话题吧，就是你在感情当中，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收获和学习嘛，就是下一次感情你绝不做什么。就是我们曾经，我跟陈默有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下一段感情啊，你绝不做什么。有的人可能以前啊，在这个感情里，可能因为自己的任性啊或怎么样，我就有最大的一个认同，就是当对方说分手的时候，绝不再挽回 啊。下一个感情你是绝不这个， 就是绝不挽回。 是这个， 以前你总觉得 之前可能是在这上犯错误了， 对，你好像觉得啊，在。不管是怎么言语中啊，还是用其他的文字的方式啊，跟对方好好的再谈一下呀、什么的，但是后来我认为真的一点效果都没有，反而是你自己折腾了半天。 这个还好啊，这最可怕的是你挽回了有一定的成效，以为有一定成效， 后来 跟你在一起 会这样、 甚至跟你在一起又一段时间，甚至结婚生子了，然后其实他还是抛弃你们，最后你就好，那你就闹到最后。下一段感情就不是说他要说再见的时候我赶紧说再见了，下一段感情你的已经是被拖累到下一段感情我绝不要孩子，都已经到这份上了啊，那就是太惨了。 最后一句话所说的哈，来者要惜，去者要放，就人生真的是一场旅行，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同一个方向， 对 吗？ 那詹姆你几个月一年时间，三年时间，甚至是比耽误你半生时间要划算的多，对吗？所以你还是要斩钉截铁一点点。 好的，希望这篇短文章对于这段时间感情遇到一些波折哈，甚至是曾经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政强好胜，刀枪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四月天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四月天，其实冷冷暖暖的，也并不是说整个都是艳阳天的一个月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还记得前些日子四月飘雪吗？还记得四月刮风吗？还记得 四月全天下雨吗？ 哎，对，还有冰雨，都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四月其实跟往年的那个四月不是很相像啊。当然五月马上来了，五月小长假也马上就来了。 对， 怎么打算呢？ 也就是这周大家要上班到星期六哈，然后从周日开始放假，周日周一周二休3天，也就是29、30和1号。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一个缓冲吧，啊，在这个前段时间的忙碌之后能够得到一个缓冲。 对， 不管是去远方还是留在原地啊，都有你开心的3天时光。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是一位在广州的学医的朋友哈。 是， 我们叫他简，嗯， 简全 JY。 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呢，关注了82位人士，最新关注的也是节目的一个标配哈，就是我们的随遇而安的男子。 随遇而安男子，你要不关注他，他怎么到你家去挑？ 对， 也能去你家挑。 哎，他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这个粉丝啊，都到了1877个了啊。 这是个办法。 这10月21号出生了哈，属于这个天蝎，快要到了那个月份哈， 也是个办法， 脑子灵着呢啊。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哦，你喜欢五月天？ 阿信。 好的，其实我们节目经常会放五月天的歌哈，而且呢，马上这个五月天就要到了， 对、啊、 对吧？ 所以你关注的真应时应景，这个乐队在五月天这些。比如说音乐节啦，然后这些、 哎、我引用你那个摇滚圈的朋友里说的话， 滚圈， 你知道五月天的成员都有谁吗？啊， 什么怪兽啊什么的， 还有谁啊，给我说全了。 五月天本身他什么配置我先跟你说全了就不错， 看是不是， 吉他、贝斯、鼓、主唱。 你那滚圈的朋友不要怪我 啊。五月天呀、啊、五月天他不属于很滚吧，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放的音乐你也不是说都能够全面的了解他，对吗？ 您跟我比这个，我是不跟你比，我是说咱们俩同时失败的，在人眼里是，我说这不是失败，这是一种兴趣点不在一起。 我能理解你的滚圈的朋友，他是觉得希望我更全面一些，对吗？ 对 啊，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些，对不起，我做不到啊。 The Weeknd Rocking， 滚圈的朋友生气了。Don't have to spend your life with me.

心底，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只有突然听到你的伤心。 绝对是五月天的代表作哈，这首基本上不管你喜不喜欢五月天，你大概都会知道的歌叫做《突然好想你》。我说的有点快乐哈，说的有点情绪高涨哈，不是那种很低落的突然好想你。 你情绪高涨，高兴的想起一个人来，难道不好吗？ 是啊， 哎，好久没见那谁了，哎，就那哥们儿，那次， 哎， 特逗， 哎， 那哥们儿， 嗯，这歌讲的一定是搞对象里边的啊，两个人这个后来的后来啊，这个各自天涯之后的突然好想你啊，不是你说那个老朋友， 哎， 不是你说那酒友， 哎， 好吗？ 我好久没见那个我上任的那个 女 友了， 哎， 他现在怎么样了？哎呦，我这原来跟他在一起可有意思了，哎呀，我 有几个男人敢这么说？你 确实比较喜，他现在怎么样？过得怎么样？ 你跟谁敢这么说？ 活得怎么样？ 你跟谁敢这么说？ 我敢跟他老公这么说。他老公在我面前呢，我就这么说呗。 此处假笑三分钟啊，嗯， 我只能表示我非常的开朗豁达啊，你没事儿，我是无公害那类。然后我跟她老公打听，她现在跟你在一起怎么样？你们俩过的？哎呦，她跟我在一起时可高兴了，我们俩。哎呀， 不一样了哈，20岁和30岁和40岁啊，人都在变化当中。这首歌呢也带给今天晚上的红人啊，在广州收听节目的哈，不知道是因为当时什么缘由我们相遇了哈，这样南北啊，在这个夜里， 嗯， 在一档节目里哈，建立了这样的深厚的感情，就是简啊，这首歌为你想起的。话说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呢，还真的起到了良药的作用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刚好有位朋友，他的名字起得特别可爱，我渴望着你有一天当红人哈， 嗯， 这个可能在外地的朋友不太了解这地儿哈，但是在北京的朋友都知道，石佛营旅游形象大使。 哎呦，那您这个 自己封的啊， 生意应该挺好的吧？ 那 边 多火呀。 对呀，啊，那边有一个，对吧， 有 一个大城， 一个著名的商场哈。他说从高二开始听节目，今年25岁了。各位朋友，我上周刚分手。 有， 你看水逆没， 不是好事儿啊。 水逆没扛过，他说 形象大使当得不好嘛。 尝试了可能的挽回办法，也没有效果。我现在好一些了，但就是会突然特别难受。 但是正常。 哎，刚才打开收音机，哎， 嗯， 我就听到这篇暖文章了，这就是缘分。他就一下子想开了， 对，就是 他可能也是那批衣服的， 哎 啊，不是给人家埋葬的。 你看看，小开悟了一下， 啊， 对吧？自己跟自己说通了一下，谢谢丽姐啊，谢谢男左女右， 这个 肯定是要谢谢丽姐这篇 暖文章。我们将密切关注石佛营旅游形象大使， 嗯， 失恋后的一些动态，好吗？ 这个你就是豁然开朗嘛？你比如说我跟 你的双鱼女，你有什么不豁然开朗的呢？ 对你，所以你就跟他说， 你们这些小公主， 哎， 啊。 嗯，我这个我跟他在那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可高兴了，后来为什么没在一起？他不是因为你才是埋他的那个人吗？对吧？我就给他披了件衣服嘛。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人家就会说起来了。哎，不过有一天我看到一段话哈，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现在人都是你说的我都懂，道理我都明白，但你能让我难过一会儿吗？ 嗯，对， 就是这种概念，就是说这些早就看过的鸡汤也好，或者说早就知晓的恋爱中的秘籍也好，我都懂得，你在这纠缠是没有意义的，但你能让我难过一会儿吗？我觉得完全可以， 这是你的权利啊。 对，而且你难过是你正常的情绪的一个外露，它对你的身心健康是有益的， 嗯， 对吗？最害怕就是那种内伤。 对 啊，大姐，我谁也不告诉谁，我失恋了。 不要太过平静，也不要太过悲哀， 嗯， 不要剁两边，就是正常的追悼一下自己的这段恋情而已，就是这是很健康的一种宣泄。 对啊，你看他在1月25号曾经转过一条，他很认同的，人生太短，没有时间不开心。如果有那些傻乎乎的人打招呼，别理他。 嗯 嗯, 嗯，不浪费时间 啊，这个别浪费时间。 对， 吃了不好吃的东西，咱别嚼。 对， 高兴一起待会儿，不高兴自己走。 嗯。 好吧、嗯、一切为了自己高兴，自己高兴才能帮助别人， 对， 健康是最大的快乐， 先让自己强大起来， 金钱只是痛苦经历的补偿、 嗯、 有道理哈，爱谁谁 别冲动消费去、 啊、 这时候 是是、 啊、我不过了，买了个根本用不着的，买了好多根本用不着的，吃了好多根本不应该摄取的， 对，不是还有一句也很这个鸡汤，但是是毒鸡汤哈、啊，话糙理不糙的话，你现在不是着急脱单，你着急脱贫。 是，我送你一首歌啊，叫做《美丽女孩》啊，《清纯女孩》，Pretty Girl， 送给你，因为你应该是一个很 Pretty Girl 啊。 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长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当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除

Forget everything your man said, and let all of our pain be the champagne. Let me take the wheel from here and penthouse sweet chill from here. Show you the real is here. Stare at the skies with you. Only got eyes for you. Even when the lights are, I'm visualizing you. I see the wonder wall. I get close to you. I watch you let it fall and get emotional. Erase the past. We are free at last. I'm begging, please don't play. No. 听完这首歌呢，时间已经到了23:27，这首歌是叶倩带来的。 这首歌叫做 No More, No More 什么呢？ No More Sad Songs, 就是不要再唱悲哀的歌曲了，不要再说悲观的事情了啊。Little Mix 来唱的 ，Little Mix 和 Machine Gun Kelly 一起合作的这首歌 No More Sad Songs。就是说刚才咱们说这个不高兴的事啊，你其实已经说的挺多的了，很多朋友呢还接踵而来告诉说，哎，我也刚失恋几周， 大都爱宝贝儿 啊。我说你这还凑热闹呢，这又不是什么，这毕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对吗？ 这不是凑热闹，前段时间不是水逆嘛，所以这事儿呢就集中发生了。然后呢我就为你们送出了陈奕迅的爱情转移。 对， 恰不恰当，合不合适，贴不贴心啊。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时候当你再遇到一个人啊，再拥有一份感情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和他没和上一个有缘无分了，还是 其实 得找到埋葬你的。 你给人骗衣服管什么呀， 衣服的不行，得是当时啊真正 把你妥帖的 把你处理好的那个人哈。 对， 行，23:28呢我们要转身了，一起到今天的第40段。其他小伙伴如果明天早上要早起很辛苦的话呢，就赶紧入睡吧。但是在广州的一位朋友，我们要呼喊一下 Jane, 你必须留下，必须留下来，留下来，留 下来， 好嘞，第40段见吧。 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z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一杯酥油茶，一口青稞酒，一曲郭庄舞，1039俱乐部带您自驾壮美滇藏线，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5月19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The weather. 明天天气以晴为主，扩散条件依然较好，白天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体感舒适，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甲衣类服装。 FM 九 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时间23:32:31，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的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周二的晚上，到了他最后不到26分钟的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嗯哼，四月的最后一个周二的晚上，23:32: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你们， 对的，你们。 偶尔会听的男左女右的第四时段， 你们都在这里。 今天的红人呢，是一位在广州学医的朋友，他叫做简。 简 啊、到了这个尾声时候呢，也亮出他的身份了。 对啊，已经过了，不再水逆啊，逆水星逆行不再有，对吧？然后，也是。 你先别给我扯那个，我跟你说的是他为什么知道咱们节目。他说：“你们想知道我为什么在广州还听一档北京的节目吗？ 就是因为水星逆行不再有吗？ 因为默默。 哦哦哦，他是说因为默默加入的队伍。我刚才琢磨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是默默的加入了这个队伍，还是怎么着？哦，原来是因为沉默所以加入的队伍。 对， 很幸运，今晚。”谢谢大家，谢谢丽姐，谢谢芊芊老大，然后就是圈了我们三个人，圈错了一个，因为我那个叶谦后面还有一个 NIGHT， 那个叶谦那个被别人注册已经抢占了，所以也没跟人去交涉，我干脆就，其实我也不是微博的那个特别热衷的人员啊，人家可能比我用处大得多，因为我一打听啊，人家那个叶谦或者千叶什么的，人家都是设计师啊，人家天天的业务繁忙，可能更用得上微博。 没关系啊，这个就是照片在那儿呢啊、到我这边来看照片啊，一看到照片啊就知道谁是谁啊。而且今天晚上呢，毕竟哈、这个表情很丰富的他呢，还做出了一个小可爱的样子啊。 这个 最近好像玩卡通 闺女学的， 对。你照相现在很多姿态都非常像你女儿， 其实是我女儿非常像我，其实两个人啊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也没办法，我稍稍一斗怪，她稍稍一做鬼脸，就是两个人就是在活脱一对着镜子照，有的时候我的时候都觉得她像我啊。这孩子比较可气的是她像现在的我，这多可怕、啊、 老顽童嘛， 对， 小顽童，因为老顽童哈。这个时段呢，我们将会多听一些歌曲哈，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睡前有一个很好的、很轻松的感觉哈。 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Dress。 All of the silence and patience binding and desperately waiting, my hands are shaking from all this. Say my name and everything just stops. I don't want you like a best friendOnly brought this dress so you could take it off, take it off. Carve your name into my bedpost, 'cause I don't want you like a best friend. Only brought this dress so you could take it off, take it off. Inescapable, I'm not even gonna try.And if I get burned, at least we were electrified. I'm spilling wine in the bathtub, You kiss my face and we're both drunk. Everyone thinks that they know us, but they know nothing about all of this silence, impatience, pining and anticipation. My hands are shaking from holding back from you. All of this silence, impatience, pining and desperately waiting. My hands are shaking from all this. Say my name and everything just stops. I don't want you like a best friend. Only about this dress so you could take it off. Take it off. Back to my mistakes, my rebounds, my earthquakes. Even in my worst lies, you saw the truth in me. And I woke up just in time. Now I wake up by your side. My one and only, my lifeline. I woke up just in time. Now I wake up by your side. My hands shake, I can't explain this. 是曾错过的。原来莫非这是上天善意的安排，要让心更坚定，彼此更接近。真爱我的爱明明还在，转身微笑的神态，牵你时那才是我真爱。 My funny Valentine, sweet comic Valentine.You make me smile with my heart. Your looks are laughable, unphotographable, yet you're my favorite work of art. Is your figure less than Greek? Is your mouth a little weak? When you open it to speakAre you smart? But don't change your hair for me. Not if you care for me. Stay. Each day is Valentine's Day. Chad Baker 这首歌的名字是 My Funny Valentine， 来自 Chad Baker。这张盘我一直留到现在 Blue Night 啊，因为当时我买这张盘的时候，我是为了自己享受来着。就是这是11年之前的事情了。结果呢，还真没想到做了一个晚间节目，我自己想在晚间享受的、自己享受的那些盘还大有派上用场的，这就是其中一张。所以我一直留到现在，留到现在还真不容易，愣没烂啊！那个 Blue Night 这张合集里边全是像Nagging Call、Unforgettable 这样的，就是非常经典的老爵士，而且是在深夜中听的那种 soft jazz 的那种非常柔软的、非常慢的爵士的这个合集。刚才也是一首 My Funny Valentine。 是的，当听完孙燕姿的《我的爱》之后哈，又听了这样的一首歌，实在是觉得情绪很到位啊，很舒服。感觉这个夜呢，甚至都为这一天哈，就是增加了一个非常浪漫的，甚至是加分的时刻。 对，这是老歌星不可比拟的啊，就是你怎么你也比不过他那时候他那个味道，因为他只有 那个年代你是穿越回去才能听到他当时那个味道，要不然你就现在乖乖的听人家留下的声音。 OK， 夜深人静哈，现在是23:46哈，昨儿呢周一啊，叶谦一个人侧面照328张 啊，对， 劲爆吧啊。 嗯， 今天啊两个人硬挤到一张画面里，同框了219张， 也不知道谁拉分了。 明天晚上我又不照了。 别 走人走人， 今天晚上不照了，才来50个人，你说我怎么收场？ 别不是，不要攀比啊。 嗯，不还我还攀比了就。 力量听不到你的回响，爱真说不出晚安，来洋洋以为互相在一旁，时间怎么过去有你也不会冤枉，为谁辛苦为谁忙，只为了和你分享，只要你的泪光照耀着我胸膛，只要我的生命你可让我安放，不管外面风雨有多烦乱，日子过得再紧张，我的情绪你的表情也就能释放，只要在你目光看得见的地方，是最好的补偿。你是我声音流浪的方向，汗水找到你的脸，世态炎凉也无妨，我抬头看你想看到月亮，你低头会不会想我正思念故乡，为谁辛苦为谁忙， cry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Well, you can cry me a river, cry me a river. I cried a river over you. Being so untrue. Well, you can cry me a river, cry me a river. I cried a river over you. You drove me, nearly drove me out of my head, while you never shed a tear. Remember, I remember all that you said. Told me love was too plebeian. Told me you were through with me. And now you say you love me. Just to prove you do, come on and cry me a river, cry me a river. I cried a river over you. River， 我在听的过程中呢，就对叶谦说，明天晚上你把第一时段也放这样的音乐，好不好？ 可以试一下，可以试试。 就是很多人在夜里需要的是这样的调调。当然你的那些， 但你千万别睡着 了。摇滚圈的不是这样的， 不是不是，还有很多年轻活泼的、靓丽的啊，少男少女们，或者是个高兴的， 哪有我呢？ 高兴的年轻的朋友们啊。哦，许你放那个， 我那边流行歌曲有着呢 啊 ，KTV 合唱歌曲有着呢。 行，那我就试试 就给我们来点这种啊、像走进了一个很有情调的小酒馆，或者是一个音乐酒吧的感觉啊、 哎。老软手写的老软文， 不是的啦。今天晚上的节目呢，真的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我们来自广州的一位红人 Jam 啊，希望你。目前所遇到的事情都会一点点的变好，还有很多在听节目的听友，你们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300多条留言啊，然后结束今天晚上的节目了。 对， 哎呀，我眼睛 没有223条留言， 对， 但是那也很棒。今天的红人，因为他一开始还没来得及觉着自己红呢，好的，隔了一段时间才发的言呢。 怪我啊！怪我，怪我啊！ 是你没及时拿消炎片来吧？ 怪我啊！明天晚上我不照了啊！大家呢，尽情的感受一下老父亲哈。就因为你带来刚才那首歌曲以后， 老父亲不， 二娃老父， 这是个父亲、啊。 你准备一下自己的造型哈。 二孩老父。 好啦，让我们在手岛葵的这首《Home My Home》当中进入。美好的梦乡，如果在路上驾驶的司机朋友啊，正在赶回家路上呢，也希望你们小心驾驶， 得嘞， 都睡个好觉， 晚安。 この場所 I could be happy And you could be happy 微笑み合えばやがて We could be happy 全ての幸せここから始まる My home, いつでもこの胸の て今日も生きてゆけるよ Home, my home 一緒にいればメリーゴーラウンずっと変わらない世界で一番大好きな場所 声音创造无限可能。